前分裂，我孤军奋战抵抗黑夜，没有经验值怎么想起明天，快努力念终于自我催眠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时候是这么样的。

结束青春的残酷，一天天研发无限寻找满足满足。 什么都看不见，快不快乐也许只有错视线。 Now I'm coming home to you, baby.